好，大家好，又到星期三的行行有段股啦。嗱，呢一集咧系拉屎嘅， 系， 因为咧一路系 Mabel 啊，超忙， 系真 系，系啦，佢系超忙咧。咁我或者转咗啲新嘢咧，礼拜三先恢复翻节目啦。咁我咧今晚就请咗阿 Daphne 上嚟做啊。其实我初初唔系好识读佢个名字，好彩有 Google 呢个，因为请 Daphne 上嚟啦。咁佢就系、是、Daphne 就做呢个 marketing 嘅，即系市场。 打雜咯， 嚇、 啊！ 打雜咯， 即係其實呢樣嘢就真係好慘嘅。一講 marketing 咧，就乜都 好似好大咁，因為 marketing 係西城個 market， 即係所有人啊嘛。 係啦，係啦。咁你初初點樣入行嘅咧？ 其實初點樣入行啊？首先我讀書嘅時候係讀 business 嘅嘢啦，咁就梗係希望做 marketing 嘅嘢啦。咁、就其實 marketing 我諗唔難入行㗎、即係好多工請㗎。咁、但係只不過就係你入到去之後，跟住之後你係由揼一張 leaflet 啦、整一張 poster 開始啊，定係你跟住之後你有冇份去度橋啊嗰啲咁樣啫嘛？其實真係乜都關你事，係啦，賣唔賣得？退即系嗰啲，你知嗰啲唔好嘅货要褪出街卖，跟住之后又要不停 keep 住个名，要喺个 market 度，你知啦，惊天地一鬼神，两间公司都觉得自己啲嘢系好劲抽噶嘛，系咪？改少少 formula 又话系新 product 噶嘛，咁又要推咗出去噶嘛。 系佢觉得自己天下无敌，冇理由卖得嘅，卖得系你嘅问题。 咪就系啲同事问题咯。 咪就系啲同事问题，冇理由唔得嘅。你个 marketing 你点搞啊？你点样做嘢？点解我只嘢唔得啊？咁佢啲老细好多藉口啦。 系啊，甚至乎嗰啲咩 CS 嗰啲投诉咧， 又关你事啊？ 梗系啦，因为如果佢投诉去到佢哋接唔到，跟住又会弹翻过嚟你度噶嘛。系啊，基本上其实落铺睇铺点 setting 啊，点摆嘢啊，其实所有嘢都基本上你所有嘢都关事。 咦？咁你咪要识好多，你要 window display 啦，又要做 PR 啦。又要做嗰啲咩？或者咧，嗰、那个咩啊？human resource 啊 ，HR 又关你事？喂 ，AS 都弹翻转头俾你做 AS， 唔系咧？做 marketing 嘅人咧，有啲都会有阵时，有啲都会识一啲 PR 嘅嘢嘅。咁、但系应该咁讲 ，PR 又会有再多啲嘅专业啦，即系搞 event 啊，或者对一啲咩，而家大家都识关公啦，即系公关灾难啦。咁其实我谂个人要够八卦，要中意喺个 market 度睇嘢，即系我谂呢个系人类学行为嚟噶。 系咪个触觉要好敏锐咧？ 系啊，同埋好中意去谂点解咯。我谂中意谂点解，同埋如果俾我做，我会点做？成日都会谂呢个问题。譬如你俾我咧呢个 product 会点做啊？呢、这个喂，喺外国见到呢啲嘢，喺香港做唔做得啊？或者香港要点样去适应摆落嚟啊？喂，其实呢啲系我哋成日讲职业病啊。 即系好似我以前做电影咁咯，走去睇戏咧，我又唔系去睇嗰套戏喎。 啊，睇下点拍啊嘛，睇下点样拍嗰个技巧，点样用最平嘅拍嗰个技巧出嚟。 穿崩嗰啲咧，点解会穿崩嘅？咪专睇呢啲嘢，变得唔留心到嘅。 系噶。 系咯，同埋做广告嗰阵时又系呢啲嗰啲。 咪广告咪系其中一 marketing 一部分咯。你点样用钱落去摆落乜嘢广告度？啲 人系黐线噶嘛，佢谂啲嘢出嚟冇谂过你得唔得噶嘛。 系啊。 总之我谂咗出嚟，帮我谂掂佢咯。 系噶，都系噶。 仲有嗰啲其实。系，或者都廣告都係 marketing 一部分。 係啊， 你個 product 點樣設計啊？推去邊啲市場啊？係 啊， 那個、 即係你用 PR 嘅個出啦，定係用廣告出，定係兩樣一齊出？其實全部都要諗噶嘛。係啊，所以咪好煩咯、啊。所以我成日都話放唔到工咯、 啊。 但係唔係？你做 marketing， 你间公司得一个 product 就咁惨咗，我一个好多 product 嘅命都唔长噶。 其实系噶，其实就嗱，有两样应该系咁讲。多嘢出呢，如果啲企业多嘢出啦，咁其实呢又会忙。但系我宁愿咁，好过你揸住一个 product 咧，做玩半年，即系你咧365度咧围住佢转咧，即系好似我做呢个咁嘅水樽围住佢转咧，360度都讲晒噶啦。咁你仲要反转再反转讲多两次咁样咧，但系跟住你知你一讲半年系冇人会听你讲，但系点解讲半年都会有人听你讲咧？呢个先系技巧嘛。 系啦，持续讲半年系讲嚟讲去三幅皮，但 系 嗰人 系啦，但系可能就用另一个方式讲，所以咪就系反而呢个都亦都系难处咯。 但系唔系，我意思系佢 product 多，只只都要好卖嗰个死啊嘛。 唔系啊，好唔好卖又唔知啊。总之你唔卖得嘅话， 你都要个品牌靓咯，你要整个品牌靓。 但你唔可以同老细讲你啲嘢得噶嘛，咁啊死啦，系咪啊？你唔可以同个老细 可以咁讲噶咩？你讲翻但系超人嚟噶啦，尤其是做 PR， 即系如果你话 marketing 里边专注做 PR， 即系有好多 PR 系喺家，即系有啲就系企业传讯或者 PR 咧，就喺啲公司里边 establish 咗一个 PR 部门嘅，有一啲咧就系个。比较 event PR 嗰啲咧，就系有阵时同市场部一起，即系一个部门啦。嗰啲基本上冇可能系答唔得噶嘛。 咪咯，咁我使乜请你啊？我请你翻嚟就帮 我。所以其实有阵时觉得好抵请噶，即系平麦当劳啊。 系啊，喂，大家你谂下做你嗰啲真系好似阿 Mabel 咁样，我见佢咧做节目啊、放工啊、插车啊， 佢黐线噶，你唔好 都系咯。 佢成佢跟得闲就肥两个 WhatsApp 嚟问咧，跟住咧你摆上啲嘢上 Facebook 咧，佢咧就会扯爆你噶啦。明明我啲私人嘢，跟住喂我可唔可以摆啲嘢上嚟啊？咁样，你唔好睇到我啲嘢啊，大佬。 喂，都系大佬，你打份工咯，有计人工嘅。 唔系，其实你当咗系自己生意咁。如果你唔系当自己生意，问下佢 上心啊，你知唔知真唔真系 冇错？佢会闹老细，走去闹老细，话咗老细唔紧张噶。嗰阵时都会类似话，喂，你都唔紧张嘅，我咁紧张个你，但系其实谂下谂下，又真系我紧张佢。 系啊，真 同埋都系 开课长半年嚟搞，但系我会嗱嗱声搞啦，唔好再迟啦，你再迟落去唔得啦。即系你会系。是 pushing 自己去做嗰样嘢， 即系一个成功嘅 marketing 咧，就要皇帝唔急就太 急咯， 唔系好急啊！但系仲要系你知道，如果你你唔做，佢唔即刻可以 on track 咁去做嘢咧，你知道之后濑嘢咧又系自己执翻噶嘛？ 系 咁啊，真系唔好玩啦！咁啊，不如懒声搞佢啦。 如果你做个 marketing 撞啱嗰啲咩急惊风撞到万郎中啊，死咗！你老细又唔紧得啦， 唔系佢唔紧唔紧要，佢冇嚟，跟住佢就放手。你就算啦， 系啦。 中国人嘅世界咧， 系要插手嚟噶嘛， 系啦。佢唔同鬼佬，我请翻嚟帮我搞掂佢啦。 嗱，我嗱发觉鬼佬做真系好好嘅，佢会问你，我俾个 budget 你，你每个月帮我点样砌掂佢，你真系做得好舒服嘅。但系咧，你拍着咧，香港人啊，或者咧大陆人，你点样好啦？你有个 proposal 出嚟俾咗佢噶啦，你日日等佢复你做定唔做，做定唔做，跟住人哋咧嗰边就打系咩？咁你小姐你做唔做噶？哇，一日系俾咗啲电话系炸爆啦 ，WhatsApp 炸爆，嗰种痛苦法就要撒落开始撒。其实咧谂好多 fucking excuse 出嚟去撒人哋。其实仲未系一个 right timing 去做啊。你俾多少少时间我啊？我暂时咧应该会等到下个月嘅咁样。你要不停系做一个撒。打嘅手段， 梗系啦，嗰个想望做成你单生意啊嘛，佢梗系成催你噶。 因为嗰个系你会有阵时 marketing 部门系俾人感觉系搵使钱， 系啊， 咁使钱你即系好似觉得系你不停喺度使紧钱，咁其实佢咪会。会慢咯，有阵时有啲老细会慢咯，我觉得都唔关鬼唔鬼佬或者中唔中关事。 好多老细都系咁噶，你平又问，喂，点解咁平做到嘅？贵佢又使乜使咁多钱咧？ 其实就系比较 癫嘅，佢真系会癫嘅嗰啲平嘅话。得唔得噶？咁平嘅，你帮佢揾到个平嘅，佢会咁讲啊。 系啊， 贵嘅咧，使唔使啊？咁嘅，真系攞命嘅。 基本上你心中已经有咧一个 quotation 咧，当啲人嚟报一个价俾你，有个 proposal 做俾你，你已经心目中有个价钱去还价噶啦。你会反问翻佢：我唔要呢样嘢，唔要呢样嘢，你呢个价钱做唔做到俾我？如果你做咗俾我，我咪可以高话轻去做咯。你做唔到嘅，咁唔好意思啊 ，next 系咯， 系啊。其实心目中我每一样嘢已经有心目中嘅价钱嘅啦，已经系。 因为你老细系掉咗个价俾你噶嘛，你冇 offer budget。 唔系啊，其实系我自己佢已经系平晒啲价钱嘅啦，即系咁多个圈子里面，我要去格价，格完个价系攞咗个 standard 标准出嚟，去再同人哋去 bargain 翻嚟嘅啲嘢系。 系你即系初初入行，你初初入行 marketing 咧，可能好多人读完出嚟咧，都系读书同做系两样嘢嚟噶嘛。读书嗰阵时唔会有 budget 呢样嘢噶嘛，你可以成班同学做一个 project 做到。 唔系噶，唔系噶，唔系噶，唔系。其实嗰阵时读书嘅时候 都有个比较。 唔系，因为其实应该咁讲，冇。其实读书嗰阵时咧就好兴，觉得咧喂唔得，你话晒系 business 嘅 marketing 嘅人嚟嘅，咁你冇理由净系读书嘅，咁所以咧读书嗰阵时咧就好兴搞阵嘅，即系搞。啲學生嘅會啊咁樣，跟住就接觸嗰啲即係商界企業嘅人啦、跟住就覺得啊，喂唔係啊，要早一步去了解多啲嘅。 就怕死沒事做這樣、其實不是怕沒事做，是很想即是將 theory 那套呢怎樣跟即系啊，会计师啊，或者企业啊，个即系唔同嘅 HR 啊，咩都想去知啊咁样咯。但系当人出咗嚟做嘢，就觉得不过如是啫。其实咁，但系其实佢哋嗰班人都系喺呢班人里边揾人噶嘛。咁咪大家都可以有个中间位去接触咁样咯。而家我啲师弟师妹，我有阵时见到啲学会一啲，佢哋都做紧我以前做嘅嘢。其实我觉得都有益嘅，即系你出去唔应，即系我嗰阵时成日读书，嗰阵时读 business。我成日都挑战紧我啲 lecturer 噶，喂，你出嚟做翻工翻咗几耐啊？你翻五年噶咋？喂，其实咧，你识唔识啊？做 business 嗰啲嘢，你有咩成功 case 做过？你边间公司做过？咪即系我以前咁样会问啊啲 tutor 啦，跟住之后就会，喂，其实咧，我咧报咗个 workshop 喺出边咧，佢哋有解釋間公司點樣啊？喂，其實我出去聽一下，咁同你翻嚟學校聽有咩分別啫？咁我有陣時都會反問呢啲嘢，你教我 business， 但你自己出去做咗幾多嘢？係 咯，咪你分分鐘撈唔掂，翻嚟做 tutor， 咁我又冇咁講，但我會問，即係我有陣時都會有興趣問，因為嗰陣時好興咧，你知香港讀書好興，或者即系边度读书都好啦，嗰阵时好兴一啲书系 Panics Hall 啊啲啦，咁其实好多都系美国 case 嚟噶嘛，即系外国 case 嚟噶嘛，咁啊成日都揾翻啲外国 case 啊咁样噶嘛。 但外国 case 最大话系外国就成功咗，香港未必得噶。 系啊，咁所以咪就系好中意，好想听香港究竟系点样咯。 但佢哋真系做出去做过几年嘢先翻嚟教嘅，好多嗰啲。 嗰阵时咁啱啊，遇到我唔讲咩名啦，咁啱嗰时遇到嗰个系，咁所以其实但系好彩佢又好 humble， 佢话啊，其实我做咗几年嘅，不过我都好想听一下啲学生嘅 feedback。咁嗰阵时佢又真系有好有心听啦。咁我知佢而家都拣书嘅，咁嗰阵时佢就。有交流，但系佢又啊，真系好包容咁，见到个学生去挑佢机咁样咯。 嗱，呢啲系外国人同香港人嘅分别啦。外国人咧，即系如果系外国嘅教授咧，佢好唔紧要，你咪挑个机咯。个国家咧个学生有进步啊。但香港咧咪话喂，搞错，我教你，你问翻我咁，即系唔同噶咩？ 其实我觉得如果系正面噶嘛，因为我嗰阵时嘅问题想问，喂，你遇到啲咩？你可唔可以讲俾我知啊？咁其实唔系特登去挑佢个人身攻击，系想知多啲佢曾经经历嘅 个投资 欲。系啦，最惨佢系你知中国人系觉得你唔尊师重道嘛。 系，但系其实后屘咪做咗朋友。即系其实就做咗朋友就觉得，唔系，其实你都系真系想有心学嘢嘅。 系，但系如果你另转一个方面去谂咧，其实个学生讲俾你听，你都学紧嘢。 是的，其实 他帮你找一些问题， 因为其实 marketing 本身是无止境的嘛，其实没有说啱定错，大家掉了出 market 的反应不是告诉你啱好定好。 你想想你30年前做 marketing，冇 Facebook， 冇 website， 乜都冇，手机唔可以卖广告嘅。但系而家唔系喎，好多种方面嘅，好多都唔同嘅途径咯。以前可能就通街连张纸就叫 marketing 嘅咯，喺个电视卖广告，卖啲 spot 贵咯，啱啱认得十几廿万，30秒啊，咁你可以卖到几多个广告啊？但而家唔系喎，好多途径噶嘛，咁 同埋好多方法添。所以其实根本系我成日都话同人即系学点样去。接触人同埋对人去呢样嘢呢，其实根本就係我觉得学无前后达者为先，即係你有边一个专注度去睇研究，同埋我觉得要用个心去睇个 market， 去研究你自然会呢，你会想知好多嘢。 即係你要哇佢个求知欲要好强。 要㗎，一定 要啊。即係所以我好奇怪，有阵时做 marketing 啲人又话唔睇 Facebook， 又唔睇咩嗰啲。咁嗰啲嘢即係唔止係唔睇 Facebook 㗎喎，就唔睇 news， 唔睇成，有阵时我都话咦，咁你啲嘢边度嚟㗎？即係你冇留只斋俾㗎嘛。 佛系啊啲系。 咁你又唔吸嘢。 喂，你呢度唔行，你唔行入个人群嗰度点为止 marketing？ 係啊係啊， 帮衬你就係嗰班人嚟㗎喎。 所以咪就係话 marketing 有几个呢，好，如果你话做 marketing admin 嘅，我纯粹係揼个 leaflet 啊，写公司你想我写嘅嘢嗰啲咁呢，咁你都可以揼到张。但是我成日都话你即 即係你做得好嘅，其實你究竟係咪真係有去接觸個 market？ 你想知道嗰張 leaflet 係到唔到位咧？其實嗰扎字本身個個都識寫個二百字，其實你爭咗個二百字，哎唔係喎，你 點樣 執圖出嚟？係啦，你點樣去中咧？ 吸引人去睇， 點樣去 send？ 點樣去俾嗰張 leaflet 去，或者即係 E 嘅 leaflet 好定點咧？俾到嗰個人手上咧， 仲要吸引到佢睇喎。 係咁，所以其實你話。做套某个部呢、就好多人都识，但是再去前面嗰部呢、其实就真係嗰个人衰啲讲句好似一定係啱嘅，话用心工作，其实好似好老套，其实係真㗎，因为嗰段嗰、那个係嘥好多时间。 其实咁就睇下你卖咩 product 啫、你做 marketing， 你卖林宝坚尼呀、卖啲 Benz， 你梗係易做啦、今日人好想买嗰个样嘢嘛。你要买一样嘢听都未听过，你唔死呀、 其实都唔係㗎，做 branding 有 branding 嗰啲marketing 惨㗎。因为首先第一件事，你公司知道自己有一定嗰个品牌度，佢条线佢要 reach 到嗰样嘢咧，佢唔会低噶，即系你一定要做翻嗰样嘢先。咁但系你要，即系如果你系一个要进步嘅人咧，或者你老细或者你自己都需要一个进步嘅人，你喂上届都即系上次嗰个 model 都咁做啦，你冇理由今次又要 repeat 或者点样？所以其实你要去谂新嘢啦，可能你要谂啊。for example 最简单的就是哪个星啱啊、你都要看的、即是你都要看哪个星啱的，或者今次不攞星呢、即是今次不做星，我想做一些温情一点的东西呢、即是我不知道，即是可能是这类你都要想咯、所以其实 branding 你说啊很大 brand， 那不用做的 marketing， 不是的都做到飞起的。但是如果你说一啲冇品牌嘅 brand 咧，要做咧，又系考功夫啦，更加要考功夫啦。咁你更加要做识埋 PR 嗰啲嘢啦。 系啊， 哇，真系听到个头都痕。 你其实就系冇原则，我哋乱笠噶嘛，我哋基本上就系坐低谂计仔，点样做到生意咯。 系啦，我哋呢一节我消化一下先，咁我讲个后翻嚟，我哋第二节再同 Emily 倾偈。